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宁荣荣怎么也没想到奥斯卡居然会是这样的反应，看着他眼中执着的目光，宁荣荣突然发现这个男人是那么值得依靠，几乎是毫不犹豫的，宁荣荣点了点头。松开抓住他肩膀的手，奥斯卡猛然转身，将心中所有的不舍全部掩盖在内心深处。 荣荣，我走了。十年，等我十年。十年之后，我要是没有回来，你就嫁人吧。如果我成功了，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十年后你24岁，风华正茂。只要我不死，我就会成功。 说完这句话，奥斯卡再没有半分停留，整个人像风一样冲了出去。他不会再留在七宝琉璃宗，他知道在这里自己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。他必须走，必须要离开这里，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。食物系魂师就真的不能保护自己的爱人吗？不，他相信自己能做到。为了心中那份执着的爱，无论如何他也要做到。看着奥斯卡消失的背影，宁荣荣整个人都已经痴了。直到这一刻，他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可自制地爱上了这个对自己好、肯为自己付出一切的男人。他不舍得让奥斯卡走，他真的想让他留下来，但他知道如果那样做了的话，自己和奥斯卡就真的永远也无法在一起了。一只有力的大手搭上了宁荣荣的肩膀。 傻丫头，别哭了。如果十年之内他真的能够回来，那么你们或许还有在一起的可能。 宁荣荣回过身，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悄然出现的宁风致，猛地扑入父亲怀中失声痛哭。剑斗罗陈心、古斗罗古荣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两大封号斗罗对视一眼，一向寡言少语的剑斗罗突然说道： 假以时日，此子必非池中之物。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如果十年内他不死，那么十年之后他必定会让魂师界为之惊叹。让他去闯吧。 宁荣荣这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，宁风致他们怎么会听不到？三个人早就来了，也听到了宁荣荣和奥斯卡交谈的大部分内容。他们都没有现身，当宁风致听到奥斯卡最后的决定时，他眼中充满了赞赏。 史莱克七怪果然没有一个是普通人，或许此子的天资比不上唐三，但他内心中的坚毅却足以决定很多事情。 宁风致没有留奥斯卡，也正是想看看这个年轻人在未来能够带给自己怎么样的惊喜。如果那份惊喜足以抵消宗门的规矩，那么他不介意做这年轻人的岳父。唐三也记不清自己这是第几次被冲下水潭了，落差200米的瀑布冲击力有多大，只有真正体会过才能明白。魂力被封印的他，别说在瀑布里练锤，就是想要爬上那块巨大的原石也很难做到。整整3天的时间过去，唐三就没有在那块光滑无比的石头上站稳过，一锤也没有挥出，每天都是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，他才勉强爬上岸休息，精力一恢复就又重新回到瀑布下坐着努力。唐三的心性一向坚韧，一次不成就两次，两次不成就3次，他坚信父亲让自己做的事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在智慧头骨的作用下，唐三开始判断那块原石的光滑程度，开始判断水流的冲击力，努力地规避水流的冲击，利用自己的身体每一部分去卸力，寻找最好的切入点站上石头。沉重的铸造锤无疑帮了他，自身重量越大越不容易被冲下水潭。唐昊一直都在自己轰出的洞中打坐修炼，对唐三的事情不管不问。 唐三的24桥明月夜中储存有大量的饮水和食物，足以让两个人坚持一个月。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每当他上来休息时，都会分出一些食物送到父亲的洞窟里，吃过东西后立刻休息，精力一恢复又重新扑入水中。唐昊偶尔睁开眼睛，目光会落在唐三身上，看着儿子一次又一次的尝试，他眼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欣慰。 傻小子，你知道吗？这瀑布对你来说就是一柄铸造锤，它锤炼的是你的身体。作为大陆顶尖的神将，我要做的就是将你自身锻炼成一件真正的神器。 到了第五天，唐三在原石上已经能够坚持五秒了。虽然他没有魂力的帮助，但是站在原石上，他的身体却可以按照鬼影迷踪的特性轻轻律动，来卸掉瀑布的冲击力，尽可能找到平衡点来承受冲击。哪怕是呼吸困难，他也尽可能的多坚持一会儿。对唐三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正所谓万事开头难，最初的坚持无疑是最痛苦的。唐三不但要承受着瀑布的强横冲击，还要承受自身无法施展魂力的痛楚。五天的时间正好适应了这个过程。从第六天开始，他在原石上停留的时间几何倍数增加，手中的铸造锤也终于可以开始挥舞了。在光滑的原石上发力，无疑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儿。但是唐三何等聪明，他并没有急着练习乱披风锤法，而是先尽可能的适应在瀑布中站立着，努力控制身体在瀑布水流冲刷的情况下依然稳居平衡点上。当唐三终于能够在瀑布下站稳，不会再被冲到水里时，唐昊给了他第二个指示，修炼魂力。当然对于唐三来说，就是修炼玄天功。他一直很诧异父亲的说法，他体内的玄天功内力已经被封住了，还如何修炼呢？可是当他真的修炼起来，却发现父亲给自己的封印非常奇特。虽然不能够使用玄天功内力，但是修炼却并不受影响。每当他在虚无的身体里开始修炼，积蓄起来的内力在循环一周之后，就会自然而然地融入那火热的封印内部，与自己原本的内力融为一体。虽然这样做，唐三无法感受到玄天功进步的程度，但在修炼过后，身体恢复的速度会明显加快。所以唐三从这天开始，每天都用三个时辰进行修炼，剩余的时间都会继续在瀑布下锻炼。铸造锤在瀑布中砸出了一个不小的水花，循环一周，回到唐三头顶。 成功了！ 唐三大喜。不过也只是欢喜了一下，就因为心智不稳被瀑布冲下水潭。今天已经是他来到这里的第15天了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他终于能够成功地挥出乱披风的第一锤。有了第一锤，就有第二锤，随着唐三的不断练习，乱披风锤法开始在他手中展现出来。铸造锤毕竟不是昊天锤，重量没有那么可怕，而且他自身的重量也能够帮助唐三的身体保持稳定。渐渐的，他的乱披风锤法在瀑布中练习得越来越纯熟，从开始的只能溅起一朵朵水花，到后来的舞动的风雨不透，在瀑布下就像是一个圆形的屏障，不断阻挡着瀑布水流冲击，溅起大片水花。铸造锤挥动的次数在快速而稳定地增加着。转瞬间，三个月的时间过去，最后一锤甩出，唐三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冲天而起，迎着冲击而下的瀑布直上10米。瀑布水流在他身体的带动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就连那横跨水潭的彩虹也在这一刻被搅动得紊乱起来。那是乱披风锤法的特性，一锤强过一锤，一锤的力量叠加一锤。如果不是唐三本身的身体素质极其强悍，单是那巨大的冲击力就足以将他身上的肌肉全部撕裂。当9981锤全部完成的瞬间，恐怖的攻击力超越了他最巅峰的时刻。力量消逝，唐三在瀑布中的身体被重重地砸入水潭之中，但此时此刻他心中的兴奋却难以形容。现在的唐三皮肤上洋溢着一层健康的古铜色，身高又增加了几分。虽然头发和脸上的胡子显得很乱，但他那双如同寒星一般的眼睛却熠熠生辉。 当水流反卷的一瞬间，端坐在石洞内的唐昊睁开了眼睛，惊喜之光从眼底一闪而过。哪怕作为大陆第一年轻封号斗罗的他，此时也不禁赞叹着儿子的出色。当初他完成这一步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，而唐三竟然只用了三个月。从水潭中跳到岸边，唐三手握着铸造锤，他看着父亲的双眼。唐昊的目光从儿子身上扫过，经过这三个月的时间，唐三身上的肌肉变得更加清晰，皮肤上蕴含着一层淡淡的光晕，以他封号斗罗的眼力自然能看出其中蕴含的爆炸性的力量。 爸爸，我成功了，81锤。 很好，不过你还要做得更好。 一边说着，唐昊拿过唐三手中的铸造锤，随手一挥，铸造锤已经如同流星一般冲天而起，眨眼间消失不见。布里有些呆滞的唐三，唐昊一只手抓上了身边的一株大树，他的手就像利刃一般切入树身，整棵大树就像是豆腐一般被直接折断。唐昊的手动了起来，唐三看到的只有木屑纷飞和唐昊虚幻的掌影。要知道，他的紫极魔瞳可是已经到了第三重巅峰的阶段，可他现在的眼力还是看不清唐昊的动作。当唐昊停下来的时候，他手中又出现了一柄锤子，和之前的铸造锤一模一样，却是用折断的大树做成的。他将手中的木锤塞入了唐三手中， 接下来用它来练习乱披风锤法，锤柄断掉的话你自己做。 丢下这句话，唐昊就重新回到自己的洞窟中去了。一句简单的交代，但却是更加困难的任务。刚接过木锤的时候，唐三还没有感觉出什么，当他重新下水游向瀑布时，比之前还要轻松许多。木锤本身就有浮力，而且还那么轻，几乎节省了1/5的时间。唐三来到瀑布下，可是当他登上原石的时候，立刻感觉到了不对。在水流巨大的冲击力下，他身体一晃，竟然险些被冲下了原石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